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清晨，我们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一位复活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爱子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代死，三天以后他复活，今天是他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他在世上他所成就的大事。我们求你真是在这个时候也借着不配仆人的口，你来借着他能够把复活的信息，你救主的心意能够讲解的清楚，求你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在2000年前，救主耶稣基督他在主日的时候他复活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也是让人能够欢喜快乐的这个信息。但是在那一天，他的门徒们他们的反应也是叫人非常的惊讶。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说是太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思想到这一位已经被钉死的这个主居然复活了。所以主的复活是一件非常重大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主复活，如果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的时候，那在我们了解我们主的心意的时候，就会知道的更清楚了。因为如果说是我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就是天上的这位真神的时候，那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他的吩咐他的心意，我们就会特别的注重要怎么样的来遵守，怎么样的来在我们身上来成就出来。因为他已经是这一位天上的神，那神的吩咐我们怎么敢违背呢？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没有思想复活主的心意以前，我们先思想他这个复活的这一种的重要性啊。第一个，我们要思想复活的重要性。那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主的复活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使徒那就是在做假见证啊，因为使徒他们一直传的就是主耶稣在他们的眼前是一位复活的主。那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15章在17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为什么？因为使徒他是做的假见证啊。在箴言里面他说过，箴言里面有一节讲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7样事情，其中一样事情呢就是出谎言的假见证啊。所以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使徒怎么敢这样的做呢啊。然后呢，我们所信的也就是白白的信。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没有复活，那我们信的是谁啊？所以我们信也都白信了。而且呢，我们人就在罪里面，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死的，不能够把我们的罪给除去。而且呢，那过去死的基督徒他们也是永远的灭亡，因为这些死去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有个盼望，是因着主在天上已经为他们成就的救恩。那没有这些救恩，他们也就是永远的灭亡了。而且我们现在活的人也没有指望，我们跟世人还是比世人还是可怜，比世人还要可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循规蹈矩的，我们指望的是什么我们指望不过也就是因为是有的人是怕将来面对主的时候 他会责备我们啊，在世上我们没有做好，或者是比较灵命高深的，他会不喜欢不义啊，他只喜欢真理。那所以我们才这样循规蹈矩。那既然这个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就跟保罗说的，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啊，我们在世上我们这样为神活着就没有意义。那所以另外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主复活的这个真实性，主复活的真实性啊，在哥林多前书15:3-8里面讲到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显给彼得看，他也显给他12门徒看，还有后来还有500多弟兄看啊，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保罗也都，他们都看过。那那个在保罗的时代里面呢，他还有这个一大半人都还是活着呢啊，所以如果说是使徒他所传的这个信息是一个虚妄的信息的时候，那当时活着的证人都会更正他们，说你这个讲错了，你记得也是错了，那你这个你讲的不对啊啊，所以既然这个新约里面这些经文都已经记下来，而且都传开，没有人反对的时候，那这就是实实在在，是真实性。当然我们也知道历代都有人他们想要推翻说主没有复活，但是他们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出来，他们找不出任何的理由出来。当时跟这个主耶稣对立的犹太公会还有这个罗马的这些官员们，他们在那个时刻那么紧密的时刻里面，他们也找不出反证出来，说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为什么？他的身体他不见了。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28:12-13里面，这些犹太公会的祭司长跟长老吩咐那些看顾的兵丁，看顾这个坟墓的兵丁，这些兵丁他们见到天使的荣光，他们在那边吓得颤抖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回来跟这犹太公会的报告，那犹太公会的人告诉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他们说啊，这些门徒啊，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把耶稣的身体给偷去了。想想看，这个理由怎么能够成立啊？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看着坟墓不应该睡觉嘛，对不对？那居然他们睡了，那睡觉的时候已经睡着了，怎么会知道有耶稣的门徒来偷呢？那他们当然是清醒的了，清醒怎么能够看到门徒来，他们不把他们逮捕呢？所以这个理由根本是没有理由啊，根本是不成立、不合逻辑的理由。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基督耶稣他复活那一刹那，没有人目击到啊，因为这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基督向所有的门徒显明了，有这么多人看到了。这中间的这一段没有人见到他那一刻的复活，这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个事实在那里啊。所以这个复活的真实性，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因为什么？没有这个真实性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就不存在。那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复活它也有一个永恒性。常常我们知道在医学界里面啊，有人短短的时间他暂时的失去生命力啊，这个 monitor 上面全部都是直线，心脏也没有跳，脑波也没有了，这个人显然就是死了。但是呢，很奇妙的，过一会儿他又活起来了。那当然这个事情在新约里面也有啊，拉撒路被主呼叫出了坟墓，这个人也是活的，但是呢，结果这个人还是会死的，拉撒路他后来还是会死了。所以所有的这个有短时间复活的人，他最后他还是要面对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空前的，他活着复活了以后，他是永远的活着，他也是所有后来复活人的这个先例，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 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复活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他的权柄，他赐下圣灵给我们，是每一个信徒将来身体能够得赎的这个依据。啊，所以主耶稣他复活了以后，他得到了他的荣耀和权柄。那他复活呢，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思想了。因为这一位复活的主，他是回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他是神。那这个这一位永恒的神，他在世上跟他的门徒复活了以后，又有四十天的时间，这个四十天的时间就一直在教导他的门徒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面对着复活以后的主，他们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都是鸟兽散，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个约翰跟着耶稣的母亲在十字架前面。所以主耶稣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来照顾，其他的门徒都不见。但是呢，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的表现是完全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证明。因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当然他们有圣灵的同在，这愿意为主摆上，但是呢，他们也是见到这位重生的主，知道这位主他将来也会保守他们，一直到他们的为主这个殉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复活的主，他是有权柄的。那他所说的话，他所交托的事情，我们就是一定要照着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永恒的主，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怎么样吩咐给我们。那我们就从36节啊到38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复活主他的心意，他要赐给我们，第一要赐给我们平安。啊，他要赐给我们平安。我们知道神他要赐给他百姓平安的福气，在诗篇29篇11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气给他的百姓。所以神的计划就是赐给我们一子。啊，这个子在以赛亚书9章6节里面讲到，这位子的名称叫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和平就是平安。啊，所以他是一位平安的王。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天使在天上就在唱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一位来到世上的是一位赐平安的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就在我赐给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世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他就会赐下属他里面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他是一位平安的主。啊，所以我们我们知道在世上世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当中呢，他们因着这种利益的关系，他们只能够维持一个暂时的平衡。啊，当他们中间的这种的关系他们改变的时候，这种的平衡就要重新调整。所以人跟人的平安和平是不能够持久的。那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和好，这就是人跟神中间有了平安。那我们同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做神的儿女中间，我们自己也要有和睦，这个和睦也就是平安。啊，所以只有在神的里面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平安，我们才会有和睦。这个平安和睦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耶稣基督他也赐给我们同在，这是39到43节里面。 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在三十六节说，耶稣基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那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他要跟我们亲自在一起。那在那个时候，那些门徒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他们所看见的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还没有想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就忽然就站在他们中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复活的主，他所有的身体是一个灵体在那里，这个灵体跟他在世上的身体是一样，但是呢多加的一些就是他的荣耀啊，他的能力。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房间的门是关的，门窗是关的，耶稣他就从这个门中间就进来了啊，有门关的，但是他身体可以进来。所以这种的这个特殊的这种的情形啊，这不是普通的这个身体可以做得到的。那所以他们当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些门徒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以为是一个魂出现。但是呢耶稣的这个灵体是不一样，所以耶稣要他们看他的手，看他的脚啊，手上有这个受伤的痕迹，就是证明他就是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主。而且呢他要了一片鱼来吃来证明啊，因为魂不会吃东西的，魂也摸不到的啊。所以呢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就高兴啊，知道是这一位已经被钉死的主是真正的他复活了。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跟他的门徒四十天他要跟他们在一起，这也是神他终极的旨意，他要跟他的儿女在一起的。在旧约里面啊，在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这个帐幕是在十二个宗派中间，在中间在那里停留的，因为神愿意跟他的子民在一起。那耶稣基督他在回到天上的时候，他赐下圣灵，他赐下的圣灵比在旧约的时候更强大，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圣灵和我们一起同在。所以我们如果在世上我们还有忧愁，我们还有烦恼，还有惊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接受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掌管。如果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些世上的这些烦恼和忧愁，我们就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赐下的这个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有没有借着跟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啊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他有这样好的团契呢？或者是只是让这个圣灵和我们车子的备胎一样啊？我们知道车子有四个轮胎，那你把这个圣灵跟我们的同在当作备胎一样啊，就放在那儿，你不管它去了，只有什么时候你才用它？只有等到轮胎泄气的时候啊，你才把这个备胎拿出来，你要用它的。那这是我们这个跟神关系的光景吗？如果是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仔细的啊思想啊，我们怎么样我们来跟我们的这个圣灵能够同工，怎么样来加紧的来使用啊，借着圣灵和我们的同在，怎么样能够把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啊？这是我们啊，今天的我们做神儿女的啊，我们要思想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四个我们同在的主啊，他在这个时候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啊，所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啊，所以这一段是啊，耶稣基督他在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所祷告的这个信息，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所有的使徒在那边祷告，而且呢，他进一步的为那些因着使徒所传的福音而信主的人祷告，让这些信因着这些使徒传福音而信主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跟当年的使徒、跟耶稣基督、跟父神有这样好的关系，他们也都能够，这些因着他们传福音而信主的人也都能够合而为一，也都能够得到父神和他们的同在。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啊，他要我们能够与他同在。那第三个复活主的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是要赐给我们应许，他要赐给我们应许啊。耶稣向门徒他解释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正是要应验了旧约里面所有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甚至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都说，在十字架七言里面有讲了一句，说我渴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在承受了各样的这一种的经历的时候，那正是都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一些事情。那在他的承受当中，他发现有一节经文他还没有完成的，所以他就说我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这一段的预言，如果耶稣没有讲我渴了，这些兵丁就不会拿醋给耶稣喝，那一段的这个诗篇就没有应验。所以耶稣在对他的这个门徒讲，是说所有的有关于他的这个预言呢，他都是应验了。这包括从这个摩西五经以及先知书还有诗篇里面所有从神那来的这个预言这些都和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这些应许，这些预言加起来一共有7000多条。那这些呢，跟弥赛亚有关的预言呢，都已经成就了。那你说，那神跟以色列人所有关系的预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大大的有关系的。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里面就讲到神救恩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福音，我们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说跟这些犹太人跟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的是做神的后世，我们跟他们同是一体，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享受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在我们身上也会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主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经文在过去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都已经告诉他们了他要在这些大祭司、祭司长、文士手上受到各样的迫害，会被鞭打，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这些事情他都已经都预言了。但是呢，这些门徒他们就是听不懂，也听不进去。那当耶稣复活以后，就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关于旧约里面的这些预言怎么样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被耶稣所指明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同样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虽然耶稣基督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赐下他的圣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这个圣灵赐下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圣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会告诉我们啊，这个神的话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讲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啊都跟我们讲过啊，在他们没有信主以前，看圣经好像看一本小说一样啊，也好多东西都不懂的。但是信主以后，他们再看就不一样啊，他们所听到的，他们所感觉的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得到啊神儿女的这样各样的宝贝的这些应许，他会赐给我们。神也会赐给我们使命啊，这是在46节到49节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得到的荣耀和权柄，他就有这一种的啊权柄要吩咐我们，我们要做他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要跟使徒一样的要向万民来传讲这个啊悔改赦罪的这个道理。那当然在那个时候的使徒，他们因着有权柄啊，他们可以跟这些听他们传道的人说，我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彼得每一次传讲这些见证的时候啊，就有3000人来接受他，因为这有权柄在他的身上。那今天我们仍旧是可以按照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啊，我们用被圣灵所引导来向世人来传讲这个福音。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是要照他的吩咐来传讲这个大好福音的这个信息。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这种的4个这个要求啊，这个4个心意。那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享受啊，他赐给我们的同在，我们要抓住啊，借着他和我们的同在，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成长。我们也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应许上面啊，在过去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啊，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已经成就了。那我们也凭着信心知道其他的应许也会同样的因着我们这位信实的主，他会同样的让这些应许来成就的。那我们也要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他托付给我们，我们也要做。那我们知道在当耶稣基督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做到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世界的君王，世界的这个老板啊，还有一些这个宗教的这些规则，那这些规则颁发出来，有没有人都是照着一样一样的去做，一样一样的去遵守？有没有？我想大部分的都是啊，都是阳奉阴违啊。只要不被逮到啊，那大家都是随随便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所面对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这位神啊，这位神所吩咐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不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将来我们面对他啊，我们会受到责备。我们救恩没有问题啊，我们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责备啊，那个责备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好过了啊，因为这是在永恒里面。所以每一个我们做神儿女的啊，我们都要记住啊，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在离开门徒以前，他被接到天上啊，这以前他所吩咐的他的心意啊，我们一定要遵行的啊。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尽量的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同在，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我们要定睛在上面，我们也要完成他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一位永活的神，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三天以后，你已经复活，你已经回到父神的右边，你在你的宝座上，你掌权，你在鉴察我们。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遵行你在世上你留给我们四个心意，让我们真是能够时时刻刻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也能够随时抓住你和我们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应许上面，也让我们有心智来完成你的使命。主啊，真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世上都要有一天要结束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着你这位永活的主。主啊，我们要向你交差，求你真是让我们在世上，让我们所行出来的都能够讨你的欢喜，都能够在交差的时候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